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重视老年人便秘的调节。便秘则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你三四天不排便似乎呢也无关紧要，但是呢便秘轻则呢使人感到不适，重则呢它会引起疾病，对老年人影响就会更大啊，可能诱发严重的危害。那么老年人为什么会出现便秘呢？主要呢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啊，再就是你像唾液腺呀、胃啊、胃肠啊、胰腺啊，这些消化酶随着年龄增加而分泌减少，消化功能降低了啊，我们吃的饭也少了。同时呢因为老年人体力活动少了，胃肠的蠕动的功能也减弱了，胃肠功能紊乱，胃肠道菌群失调，这些都可以导致便秘。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牙齿不健全了啊，饮食过于精细，同时呢还缺乏水分以及这个粗纤维的食物啊，你像啊蔬菜啊水果啊吃的少了。再就老年人的偏食，食物呢比较单调，形成的粪块呢不足以啊，也就是不能对我们直肠黏膜产生足够的充盈扩张以及机械的刺激。大脑呢因为没有足够的感觉冲动，也不会产生排便反射。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体力活动减少了，或者有些人呢因为这个慢性病长期卧床，那么肠的蠕动呢缓慢，直肠肌肉萎缩，张力不足，上腹部呢肌肉萎缩了，一直呢排便没有力量，那么大便呢在肠腔里边停留时间过长，所含的水分呢大部分都被肠黏膜重吸收，致使得大便呢出现干燥坚硬啊，难以排出。当然呢还有因为这个心理因素，或者脑供血不足，中枢神经功能不全，或者精神抑郁，环境改变打乱了生活规律等等啊，都可以抑制啊排便反射。另外呢还老年人啊，因为患有这个痔疮呀、肛裂呀啊，为了避免疼痛或者出血而有意识的恐惧便秘，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也会发生便秘。当然我们说便秘时间长了以后呢也会加重啊痔疮啊、肛裂啊这些疾病。再就是有些人呢服用一些影响肠蠕动的啊降血压的药物，你像瓜伊定啊减少胃肠蠕动的阿托品啊等等这些药物，以及某些抗酸剂或者铁剂等等的。另外呢我们要警惕老年人平时呢大便比较正常，而突然经常发生便秘，应该考虑是不是有肠道啊肿瘤的可能，特别是呢直肠的肿瘤。另外呢老年人由于前列腺的肥大，它会引起呢排尿困难啊，膀胱膨胀的时候呢也会增加排便困难。少数老年人甲状腺功能减退、高血钙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便秘啊，这是老年人出现便秘的原因。当然对这原因呢如果我们能纠正的能注意的，就会减少便秘的发生。老年人便秘呢它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啊， 便秘呢可以引起局部啊或者全身的一些症状。因为粪便呢过于坚硬，可以引起肛门疼痛啊，肛门坠胀、肛裂、肛周脓肿、痔疮出血。粪石的局部刺激呢可以造成肠黏膜的损伤而形成粪性溃疡。另外呢，肠道里边代谢产物以及这个毒素不能迅速的排出而停在我们肠内，那时间长了以后呢可以引起一些全身症状啊，你像口苦啊、口中发黏呀、上腹胀满、两胁胀痛、嗳气啊，部分病人呢还可能出现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头晕乏力、全身不适、头痛失眠等等症状。当然便秘呢也是一些这个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的致死诱因。老年人呢大概多有这些，你像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等等这些疾病。你便秘的时候呢往往动员全身的力量啊，要排出大便，这样呢腹压增加或者用力过猛呢使得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耗氧量增加、心脏负荷加重。老年便秘患者呢因为排便时的坐位或者蹲位时间较久，加上过度的用力，也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气短啊、出汗等等症状。当然呢可以诱发排便性的晕厥、血压升高、脑供血不足，甚至于呢脑血管破裂，还会诱发心绞痛，甚至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律失常、主动脉瘤或者心脏室壁瘤破裂而猝死，这是对老年人最大的威胁。所以呢我们应该引起警惕，禁止呢用力排便。便秘呢还能诱发好多疾病啊，因为这个食物残渣里边的细菌发酵，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和毒素，如果不能及时排出，毒素呢被血液吸收了，可以影响健康与寿命。当这些有毒的物质超过我们肝脏解毒能力时候，它就可以随着血液循环进入大脑，从而呢损害中枢神经，使得脑神经的正常功能出现异常，对老年人可能导致老年性的痴呆。如果便秘长期得不到解除，那么也会导致便秘性的不完全性的肠梗阻啊，甚至于呢是这个完全性的肠梗阻。干燥的粪便里边呢也含有一些容易导致肿瘤啊的一些刺激啊，所以呢容易导致肿瘤对胃肠道黏膜长期的刺激，可以诱发结肠、直肠的肿瘤。糖尿病患者呢也容易出现便秘，因为这个胃的排空而不影响正常的进食，使得血糖呢波动大而不容易控制。老年男性便秘的患者，直肠里边的粪便压力压迫了我们的前列腺啊，因为有些人呢老年人容易出现前列腺肥大，你粪便呢在直肠里边时间长了以后呢也会压迫肥大的前列腺，这样就造成呢尿意频繁啊，老是排尿或者是排尿困难，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膀胱的容量增大，形成尿出瘤，由于排便费力，肛门的括约肌功能也失调了，便秘患者的直肠黏膜容易比部分或者全部的脱出肛门外，导致直肠脱垂。总之呢长期便秘容易诱发和加重好多疾病，给老年人的心理呀、身体呀带来很大的负担，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因此呢我们要引起高度警惕，及早预防。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我们上面讲了便秘呢，它是由于多种因素导致的，我们胃肠功能紊乱，肠蠕动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减少，肠道菌群失调而引起的。那对于便秘呢，有些老年人经常服一些这个开塞露啊、番泻叶呀，当然这些东西你服了以后呢，当时可能有点效果，但时间长了呢，它会产生好多副作用啊，还有很多依赖性，使得我们肠的正常蠕动功能发生了紊乱。因此呢，对便秘我们关键还是要预防。当然呢，平时我们说要调节饮食啊，多喝水啊，定时排便呀、再就是有些人可以做这个腹肌锻炼，就是收腹抬腿啊，仰卧起坐呀、等等啊，这些都可以起到这个锻炼腹肌。同时呢，腹部的按摩啊也是很好的，因为经常呢我们在肚脐周围啊两个手来按摩它，这样呢也可以对这个便秘啊有很好的帮助。再就是呢，我们建议大家有便秘的人啊，经常服用灵芝。因为灵芝本身呢，它是药食两用之品，它含有60多种有效的成分。老年人呢，又年龄比较大呀，肠蠕动减慢了，那么灵芝里边呢有好多成分，你像灵酸，可以调理植物神经，啊，使植物神经呢，功能呢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兴奋抑制处于稳定，这样呢可以增强我们胃肠的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稳滑肠道，当然呢就是预防便秘。灵芝里面含有这个灵芝纤维素啊、维素 B 族啊，这些呢都可以刺激肠黏膜，增强我们肠的蠕动，使这个肠里边的残存的这个代谢的废物啊、毒素，在大肠的收缩下逐渐的下移，并且呢对直肠产生一种压力，来刺激直肠壁的感受器通过传入神经到达大脑，引起便秘啊，这样呢也可以及时排便，防止便秘。灵芝里边呢有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维素 B 族，而这些呢对肠道也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因为人的大脑细胞它也是由蛋白质啊组成的，那么各种消化酶都有蛋白质、微量元素、维素 B 族的参与，所以长期服用灵芝呢，及时的补充各种这个营养呀啊，那么对于这个我们大脑细胞的保护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灵芝里面总碱呢还可以扩张血管啊，它可以呢改善我们肠道黏膜的微循环，这样呢营养、氧气、免疫细胞啊都可以及时到达我们肠道，使受损的黏膜细胞及时得到修复，而且能杀灭有害菌群，保护呢有益菌群，使得我们肠道菌群保持平衡，这样能从根本上保证肠道的正常蠕动啊，消化液的分泌，对于便秘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便秘的危害性很大啊，便严重的时候呢，它可以诱发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啊，除了使得腹压升高、血压升高，还有一个问题呢，便秘容易使得胆固醇的排泄受阻。我们血中胆固醇含量升高了，血管硬化了，管腔变窄了，外阻阻力增加了啊，大肠的微血管呢也会硬化，影响大肠的血液供应，使大肠的功能紊乱。那么灵芝本身也可以降血脂啊，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而且可以消除自由基，减轻坏胆固醇的过氧化，从根本上预防动脉阻塞硬化，这样呢也可以平稳血压，实际上从根本上它也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